伴着夜的星空，环绕的冷风吹醒了心松，守护温暖怀抱的感动。我想有，我想有，懒懒悠悠没结果的梦，为何时间总是匆匆，春夏弥留的晚松，询问他知否。

出旅行的意义，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，都是你离开的。 谁都不想面对的空洞，一直都想你还在原地等我，我也怕痛，过着太多心事你一直疯，浪费

在等你，你的孩子一直很乖，